根据市民乘车建议和线路运营情况，自本周五起，五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增加运力，工作日计划增发25班次，方便沿线乘客高峰出行。鸡蛋价格在2014年时达到最高峰，每斤6.5元，还因此被戏称为火箭蛋。如今的鸡蛋价格已跌落至每斤2.05元，跌幅近70%。查询了近15年来的鸡蛋价格数据，发现目前价格已经跌至15年来的最低点。节奏感的 Always Online。 夏天的太阳其实总是落山的比较晚的，有时候会想起曾经的夏天在中学教室课桌前奋斗的场景，晚上8点多钟天才算真正的黑了，这个时候的自习课忙里偷闲，想要听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又不想被坐在讲台后面的老师看出来，便把耳机从校服的衣袖里穿出来，然后手托着腮，手心拿着耳麦塞在耳朵里，还假装看书很认真的样子。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969都市夜归人，时光总是快得那么不留痕迹。继续来听到这样一首黄雅莉的年轮。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4S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六八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我也真心真意的等过，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近日北京再度开启晴热模式，一直到周日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0摄氏度以上，白天天气晴热，紫外线强，公众请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午后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野蛮生长的共享单车终于迎来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份指导意见全面细致，对社会关注的停车规范、押金政策、骑行安全等问题均有回应，整个共享单车产业或将由此开启发展的下半场。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通气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0项，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其中世界自然遗产11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文化遗产30项，文化景观5项。日前北京市住建委针对3月26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披露了具体的执行口径。相关负责人解释，已购买的商办类房屋可出租，且不限定出租对象，也可销售，但购房人应符合政策要求。 Thank you. 选择。